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即将收听到的是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4月22号星期日，农历的三月初七。今天武汉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的第一部分，我们为您介绍一位中国收藏界的大家，他就是张伯驹先生。他不但不惜一切代价将中国历代藏品收入囊中，最后还把这些价值连城的旷世藏品无偿捐献给国家。为什么说他一个人捐赠了藏品就可以撑起故宫藏品的半壁江山？今年恰逢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故宫博物院正在举办相关的纪念展览。这次展览上有哪些藏品可以让观众们大饱眼福呢？赶紧进入今天的访谈环节。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最近呢，有一场展览特别引起大家关注，就是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已经拉开帷幕了。包括李白唯一的存世书记《上阳台帖》在内的33件张伯驹先生捐赠给国家的珍贵文物齐聚这一展览，讲述历史往事。张伯驹素有中国第一收藏家的美誉，他一生痴迷收藏，更以保护祖国文物不外流为己任，甚至变卖家产。他的一生有哪些传奇的收藏经历，又有哪些传世的名作被他收藏了呢？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我们邀请到嘉宾带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位民间收藏第一人张伯驹和他背后的故事。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北京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首都图书馆荣誉馆员刘一山。刘先生好。 好，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欢迎您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还有历史学专家、中国诗词协会会员张明晨。张先生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欢迎二位来做客。那么这次张伯驹先生的展览呢，其实他的全名叫做与所收蓄永存无土，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的这个纪念展哈。应该说呢，这个张伯驹先生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跟大家也有过介绍，算是一位非常传奇的人物。黄永玉先生在1982年的时候曾经和他有过一面之缘，他后来评价张伯驹先生说是，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也是很高的评价了。所以我也特别想在节目一开始请二位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介绍一下张伯驹先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好，张伯驹先生呢，我认为呢，他有这么三条。第一，他是这个出身显赫的豪门公子。第二呢，他是痴心书画收藏啊，护持传统文脉的勇士。第三个，我认为他是能诗善戏的才子文人一代名士。 这是您的这一个非常简单的讲述哈。那张先生来说说。 首先呢，张伯驹先生呢，他首先是民国四大公子之一。 很有名的。 他另外呢，他跟很多著名的历史人物是好朋友，甚至是亲戚。你比如说他跟袁世凯、袁可文、袁可定是亲戚，他跟张学良、 这个袁克文啊，他们这个普通啊，这些都是好朋友啊、 嗯、 包括一些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什么张群呐、啊、张大千呐、啊、普信余啊，都是好朋友，世交、 嗯、 再有最后一个呢，他是民主爱国人士，他是大收藏家， 嗯 啊，我是从这三点呢，我是从一个就是现今的大家公认的一个点去评论他吧， 嗯 啊， 首先他呢这个应该说是生活的环境，成长的环境就非常好，是吧？他的父亲是满清的最后一位直隶总督，办过煤矿、私人盐业，还有这个他是银行大亨张振芳是他的父亲。而他自己本身呢也是有神童的美誉，是吧？七岁入私塾，九岁就能写诗，同时呢他从小这个博览群书，应该说在学识方面、眼光方面也比较到位哈。 是的， 这些都是他的这个基础。一般的这个收藏家呢都是希望这个自己家里头的这个叫子子孙孙永保之，哈哈，就是自己的子孙能把自己的这个收藏品传承下去。但是张伯驹先生不一样，他是把这些东西都捐赠给了国家。 是， 嗯， 所谓这个国宝啊，就是这个国家的无价之宝，它是这个国家文明的象征和这个一种历史文脉的一种证据。 嗯， 所以说如果我们这么去设想，我们的学者如果要非要到国外的博物馆中去考证中国的这个文物，这多让人唏嘘的一件事啊。所以从这点来说，张伯驹先生啊，他这个说辞啊，体现了他这种民族大义和爱国精神。 我看有对他的这个评价说，张伯驹先生一生只懂、只会、只爱三件事：收藏、诗词和戏曲。而收藏呢，又是他的最爱。有人说，他一个人的捐赠，足以撑起故宫顶级书画的半壁江山。这样，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作品的这个是有一部分是真迹，有一部分是复制品。这个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会有复制品呢？因为故宫有一个专门的这个藏品管理规定，这些这个书画呢作品呢，一般来说书画文物的这个展出要少于三个月，宋元这样的珍贵的展品只能一个月以内，清明上河图展出时间20天之内，然后就要进入一个为期3年的这个休眠期，因为青绿山水它这种原料很容易脱落，更要长时间休眠，放在他们那个地下库房里恒温恒湿哈。 是。 那么这次张伯驹先生的这个像展子虔的《游春图》、杜牧的《张好好诗卷》等等，3年之内都展出过。《游春图》这个就是上次《千里江山图》那个展览上也展出了。 对 对 对。对，所以这次是这个复制品来替代，但是这次我们也看到有好几件真品。我们先来说一说上阳台帖吧，李白的传世的唯一的这个叫书记哈。这李白的诗我们真是打小所有人都耳熟能详， 是，对， 但是您读过他的诗，您见过他写的字儿吗？真的没有见过。 正因为他的这个独特性，他是存世确认的唯一的这个李白的墨迹、 嗯、 这个是太难得了。李白可以说我们中国人这个对诗的认识基本上是从李白开蒙的、 嗯、可不是 床前明月光啊什么的、 啊、 这些。但是呢李白呢实际上他的书法的造诣也是非常之高， 嗯， 但是因为他的诗名太大了，他的书名呢就被他这个诗名所掩盖了。 嗯， 实际上从这个上阳台帖这25个字啊，区区25个字啊，但是我们能看到这个真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啊、 嗯、 他的那个笔的那种雄健流畅，用笔真是挥洒自如。 嗯， 实际对于他的这个认识呢，乾隆皇帝来说可以说对书法、对书画、中国书画有独到的认识，因为他的收藏多嘛，总在真迹里边徜徉、 嗯、 所以说他为这个亲自题叫青莲汉译，题了4个楷书的大字。 什么意思呢？ 这个青莲指的就是李白、 嗯、 李白号青莲， 叫青莲居士。 青莲居士、哎、 青莲居士、 嗯、 这个译汉呢，这个汉指的是他的那个笔，用笔、 嗯， 书法的用笔，这个 飘逸哈，飘逸的意思、 哎、这个逸实际上一个字那么凝练，就已经把这个李白的这个书法作品他的那种意趣表现出来了、 嗯、 所以说因为这个作为皇帝啊，乾隆啊就是给这个书法作品题字并不多啊，只有像这个据我所知的兰亭集序 流传下来的这个，他在前面提过字啊，这个提过晋唐新印，然后就是这个上阳台帖。 嗯， 哎，其实这说明那个乾隆的独具眼光，用一个字来概括， 嗯， 实际已经把他的这个书法的特点讲出来了。 我们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上阳台帖，这是李白自己写的一个他写的这个四言的诗， 是 25个字儿，山高水长，物象万千，非有老笔，青壮可穷。18日上阳台书太白，一共25个字儿、 嗯。 这个当时还是李白，比较年轻的时候写的，是吧？ 是， 对，因为李白呢，因为他上阳台帖的这个背景是他去寻访他的好朋友、前辈好友，叫司马承祯。 嗯， 这个人非常有名，这个人是我们道教上清派的12代祖师。也道教上清派就是茅山派， 嗯 啊，这个司马承祯呢，但是他去了山上以后呢，这个发现呢，一打听着这个阳台宫嘛， 嗯，他是去王屋山 的 阳台宫， 武则天建的阳台宫，然后说司马承祯这个先生呢，先羽化了， 嗯， 就是 先逝了， 过世了， 嗯， 李白呢就是心有感慨， 嗯， 写出了这25个字， 嗯， 但是这个25个字。之所以说不是假的，是因为杜甫，跟他所行的高士在诗里都提到过， 也是一次雅集盛会、 啊、提到过李白写过这25个字。另外就是所有过手，这个上阳台帖过手的所有人的提拔在上面，确证了这是李白的真书， 传承有序， 传承有序。从这上述的这些考证里面，我们可以确知这个上阳台帖是真迹。 是真迹、 啊、对。 然后怎么就又被这个张伯驹先生拿到了呢？ 这个是他在清末的时候啊留到宫外，然后 当时据说是1911年的时候被溥仪带出宫的，是吧？ 对 对， 嗯， 因为那个当时呢，实际上张伯驹先生呢，他的这个年代背景呢，他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时期， 嗯， 就是实际上清朝这个乾隆，特别是乾隆皇上，雍正乾隆呢，特别好古，好收集这些古董文物的，天下各地征集善本和这个古籍以及文物宝物，这个呢就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叫这个官府收藏的这么一个时期，但是呢，经过2次鸦片战争，啊，太平天国，以及后期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啊，很多。这些皇上收藏的文物，在第一时段流落民间。 嗯， 去那个清帝逊位以后呢，又有很多文物，就刚才您说到的， 被带出去了， 带出了皇宫。 嗯 啊，后来又流落到了伪满洲国。 嗯， 然后呢，这个1945年，这个苏联红军解放东北以后，这个又有一大批文物，刚才说到的展子贤图，又流落到了民间。 嗯， 在这里头，张伯驹先生收藏的，比如说这样的。 上阳台帖，先说上阳台帖 、啊、 它是这个 都是在这个时期被由官府收藏进入到民间收藏这么一个阶段。36年呢，六万大洋呢，张伯驹先生呢收藏起来。 嗯，然后呢，这个上阳台帖他收藏之后呢，这个就转眼就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了哈。张伯驹先生十分的崇敬毛主席。1956年的时候，他通过统战部的部长徐冰把上阳台帖呈现给了毛主席。然后这个毛主席非常喜欢书法，也非常的珍爱这个帖子哈，一直是这个爱不释手的。但是呢，毛主席他就立下了一个规矩，说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收的礼品一律交公，所以这件上阳台帖呢就被转交到了故宫博物院珍藏，至今还完好无损的被保存着，也是非常珍贵哈。那么说到这次的展览，可以除了一睹这个李白书法风采的上阳台帖之外呢，还有这个宋代和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的这个蔡襄，他的一幅行书字书诗卷也是被张伯驹先生后来买下，并且最终捐献给国家的，这幅作品也是非常的珍贵，而且张伯驹先生能买到也蛮曲折的，是吧？ 对。 对，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蔡襄呢是这样，在宋朝来说，书法成就啊特别大的历史公认的有四大家，说是苏、黄、米、蔡。实际这个排序呢，这个苏呢就是苏东坡，黄是指的黄庭坚，米是米芾，蔡就是蔡襄了。这个苏、黄、米、蔡啊，实际上他们是按的很多的时候呢，是按他们的影响力啊、知名度啊，实际蔡襄比他们的年龄都要长。实际从那个历史上来说，他排在年龄上排在前边。而且呢，这个大家知道，在中国书法呀，唐宋书法是非常之伟大。古人有一个说法叫“唐人上法，宋人上意”。所谓上法，也就是说唐朝楷书是最高成就。楷书呢，它讲究中规中矩、重法度。那到了宋代呢，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这个文化的发达，宋人。就是这种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这种重意趣的书风啊，就比较流行开了。但是这里边实际唐宋这之间呢，从这四大家来说呢，其实他们各有特点啊。比如说这个苏东坡他的风雨，说这个黄庭坚呢他的这个倔强纵横，说这个米芾呢他是豪迈啊。这个蔡襄在里边，我觉着我个人认为啊，他有他独到的地方，就是他把唐人的法度和这个宋朝的这个意趣之间，他搭建起了一个桥梁。他的那个楷书的这个精神啊，在这个他的传世的这个书法作品里头能够体会到，里边比较中规中矩，比较注重这个从法度到意趣之间的这个过渡，这个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一个文字标本。 而且这个诗卷的最后有宋、元、明清和近代一共13家的题跋，这个原来是装帧是用册的是吧？ 对 对，是用册页， 用册页装帧的。 然后张伯驹先生就特别的看重，买下来捐赠给国家，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 张伯驹先生跟很多你比如说普心渔、张小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些人也买下来，重金不惜重金买了，但是最后他过手，他也卖了。 尤其普逊鱼卖的可不少 张大坚也一样那个黄庭坚的字儿啊什么这些他都给卖了，最后他赏玩了一遍，他最后他还自己说这东西永远伴着我，但最后他还是给卖了所以张伯驹先生不同于这些人的一点就是他的胸襟很博大， 是他最后捐赠给了 国家，没有个人的这种想法，他就想让这个东西永远留在中国人的手里嘛。 不为了自己私人把玩，最后他能够这个留在我们的这个祖国有公众的意识，这个是伟大情怀啊。 说到这个作品呢，我觉得其中有一件就是这个展子虔的《游春图》，这件作品，这幅作品让张伯驹和潘素两个人晚年的生活是债台高筑哈。 是这样。 为什么他们二位不惜血本要买下这幅作品呢？肯定是有他的独到之处哈。 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这个展子虔的《游春图》啊，有两重意义，它在中国的这个绘画史上是独一无二。第一就是什么呢？就是迄今为止，这是最早的这个绘本 保存下来的，最早 保存下来的。对，这是一重意义。还有一重意义呢，它在这个山水艺术上啊，中国的山水画意义上啊，它有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展子虔游春图之前那么山水画并没有独立于人物画，那么山水对自然景物的描绘呢，在这幅画之前啊，大部分都是当作人物画的背景来出现的。随着这个展子虔游春图的这个出现呢，那么山水画渐渐的开始独立于人物画，成为这个一个分科，就是现在咱们认识中国画的，比如说山水、人物、花鸟，但是最早都是为人物画服务的。所以这幅画呢，它描绘了的一个春光明媚的一个踏青的一个场景。而且 它使这个山水画成为了这个中国画的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门类哈。 对。它就是有这种独立于人物画之外的一个意义，这个就是它等于独立了一个科目，这个就太了不起了。而且这张画呢，它比较重视这个写生，对自然景物的描绘，比如说它里边这个丈山尺树，寸马斗人，大家看这是一个尺寸的比例关系，一丈的山，一尺的树，一寸的马。 豆子这么大的人，当然这是一个虚指、 嗯、 就是象征性的一个描绘，一个比喻而已， 就是说明他这个比例关系合适， 对，他比例关系符合大自然了、 哦、 那么在这个展子贤游春图之前啊，这个中国的山水画呢、 嗯、 是什么呢，他都要不管你画山画树都是要小，就在壁画啊，在这个图轴啊、 嗯、 都是要小于人物的，作为人物的背景搭配出现的。 嗯， 所以这个展子贤的游春图在这重上面有这个意义， 所以是这个稀世的珍宝，而且是一个卷本哈， 是卷本、啊、 关键还有一个就是它保存的现在来讲相对完整， 嗯 啊，相对完整，而且刚才咱们说了传承有序， 嗯， 从这个历代这个藏家的这个收藏这个保存的相对比较完好， 嗯， 他可以说是就是刚才易山兄说了，因为易山兄专攻山水嘛、 嗯、 所以对这个介绍的是比较完备的， 嗯， 这幅画一个是保存的比较完整，再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传承有序，三一个呢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它具有一个里程碑的意义， 对、 嗯、 啊，它标志着许多我们后代被堪称为经典的这种画法，比如说这个青碧山水， 嗯， 比如说这个人物的这种形态关系， 嗯 啊，这个它在这里上面都已经它是一个标志， 对 啊，证明最早在隋代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画法了， 已经那会儿的画家具备了对大自然的观察，然后掌握比例，这说明中国人的写实能力在隋代就已经有相当深厚的功力了， 嗯。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展子贤的游春图，那么这次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陆机的这个平复帖啊、这个是被称为法帖之祖，它早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有上百年，平复帖的这个年代比刚才那个画还长，是有1700多年了， 对对，还要早， 三国和西晋这个交接时的这个名人陆机， 嗯， 陆机呢这个人本身呢是他有一个祖父非常有名，三国演义看过三国演义都知道陆逊， 嗯， 陆逊 啊，陆机和他的弟弟陆云这两个是这个当时的东吴的名士，然后东吴亡了以后呢归于西晋， 嗯， 然后呢但是这两个人在40多岁的时候参与了这个西晋的这个八王之乱，所以呢这个被杀了，他们两个人呢还有一个著名的学生，应该我觉得这个中国人都知道，有一个故事叫周处除三害， 嗯哼， 周处是他们的学生， 嗯， 那么陆机这个平复帖呢一巴掌大小，这个里头字儿也不多，但是它是现存的最早的书法法帖，而且见证了中国人这个文字的变迁，从草书到行书再到楷书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哦， 他的书写啊实际上在书法意义上是非常巨大的， 嗯 啊，其实大家知道中国的这个书法最早不是写在纸上的、 嗯、 是竹木简嘛， 嗯， 这个竹木简的这个书法它有它的独到性，首先它不大， 嗯， 哎，然后呢像这个平复帖里边呢陆机是用什么呢，是用秃笔枯锋写成， 嗯， 这个秃笔，所谓秃笔就是大家想想这个动物毛做成的这个毛笔、 嗯、 如果在竹木简上书写稍微的用力多写几个以后笔就变秃了、 哦、 所以呢用这个秃笔枯锋啊，它有它独到的一种什么效果呢，就是特别的显着老辣苍古，我们大家观众朋友们如果到故宫里面去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 嗯、 应该仔细的去体会，好像从它这个点画之中能看到它这个笔的这种搅动，秃、 嗯、 笔更容易啊，从书法角度更容易把这个运笔的这种痕迹看出来，希望大家到时候一饱眼福吧。 所以这个平复帖呢是张伯驹先生从这个普如或者普心渠那收来的， 嗯， 当时呢一共有三次讨价还价， 嗯， 最开始呢那个三几年的时候那个向普如讨价还价，普如呢开价呢这个是 二十万 大洋、 嗯、 啊，张伯驹的 开， 后来呢就讨价还价还不行，第二次呢托这个张大千啊，像再还价6万块钱， 嗯， 还在慎人， 嗯， 然后呢正好呢因为普如呢这个出手了这个韩干的这个赵夜白图、 嗯、 赵夜白图画的是唐玄宗的一匹御马， 嗯， 这幅画也卖给日本人了、 嗯、 张伯驹呢就觉得特别心疼，他说一定要把这个平复帖留在中国， 嗯， 到最后一次呢，因为他张伯驹我记得是从这个回北平的火车上听说这个普心渠这个 母亲病危， 嗯， 张伯驹呢就觉得是个机会，然后先送过一万大洋去，说说说你拿那个 定金呗， 那个定金把那拿那个抵押，等你那个有了钱的时候再赎回去。 嗯， 第二天那普如普心鱼那个就把这个给送过来了，平复碟给送过来了，说就开价四万大洋。 嗯， 张伯驹说买，就一口气就给买来了。 嗯， 然后就所以说这副国宝呢留在了中国人的手里，也是充满了这个传奇色彩。 是，也很难得，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这是现存年代最早并且真实可信的西晋的名家法帖，而且它这个字叫草隶书，是吧？ 对 对 啊，那么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张伯驹先生，他以一生以一己之力收藏了众多名家的这个珍贵书画珍品，而且在晚年把他们全部都捐赠给了国家。对于他的贡献，二位怎么看呢？ 这个我认为啊，首先呢，张伯驹先生的一生呢充满了传奇色彩。 嗯， 他本身呢开始呢也并不是说想成为一个收藏家， 嗯， 而且是一个很偶然的这个因素，他成为这个比如说这盐业公司的这个董事， 嗯， 他有机会接触到盐业公司抵押的大量的这种珍玩， 嗯， 他对这种产生兴趣，而且他先天的家世渊博，他具有掐尖儿的这种眼光和能力， 嗯， 这个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但最难得的是他这种副胸襟，他区别于历代的这种收藏家， 嗯， 对。 没有无保留的把自己的收藏都捐献给国家，所以这副胸襟是我们后人应该崇敬和学习的， 嗯， 啊， 没错， 值得我们敬仰。 是。 正是张伯驹夫妇这样将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当作自身责任的人不懈努力，我们今天才能在自己的国家看到如此丰富的中国历代书画珍品。大家也不妨趁着这次纪念张伯驹诞辰120周年展览的展出机会，走进故宫亲眼欣赏一下这些旷世奇珍的书画作品。好了，稍事休息，稍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长城守护千秋家国，笔墨之言一卷皆修山河，行云流水江山任你泼墨，走笔游龙多少文人墨客，光风霁月挥毫千秋佳作，厚德载物一派恢弘气魄， 高考报志愿就找聚明师，聚明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报志愿遇到的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专业分析、数据把控，充分发现考生优势，规避填报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素质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为高一学生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3月3日周六9点，2018最新自主招生大型专家落地公益讲座，报名5735-4567。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林，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崔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